好，各位網友早晨啊！喂，講餐不打啊！今個禮拜我去咗台北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錄音嘅。咁我今個禮拜咧睇好多戲喎，亦都係好值得同大家講下。咁咧三套大啊，有大師、大佛同埋大戰啊。咁另外仲有一套日本嘅玩 time 嘅小説就好經典啦，得唔得啊？拍咗套電影入邊就好粉絲向嘅電影啊。咁啊，即刻都會講講嘅。我先講啊，當然講翻支持翻本地創作啦。我哋有香港大師啊，梁仲文導演。咁上個禮拜咧，導演都上咗嚟我哋 SciFi 度咧，即係講下即係特攝片喺香港拍嘅難度啊等等啦。咁大家都傾得好開心。咁我知道 Touch 佢哋咧，今個禮拜都約咗梁導上嚟講嘅。咁啊，可以即係即刻聽翻佢哋嘅精彩嘅演繹啦。咁我同新李就好開心啊！星期一啊，睇到即係去睇到呢套戲啦，亦都見到哇演員啊、編劇啊、導演啊都喺曬。咁氣氛好好嘅，咁我作為即係 Sci-Fi 主持對呢套戲更加有愛啦嚇，咁因為就入邊有好多致敬咗好多 Sci-Fi 作品嘅嚇，好快咁講得起碼最明顯有阿基拉啦、攻殼機動隊啦、大橋嘅似 Baywinner 啦，亦都入邊個話啲新聞報導啲啊似沃博國啦，亦都有 Matrix 啦、鐵血戰士啦，甚至乎有高達啦，咁啊變咗即係其實仲有好多都數唔曬。咁啊，估唔到即係一個好簡單嘅題材，就即係將個古惑仔就科幻咁拍，咁出嚟個效果咧，反而係即係個窩嘅感覺，同埋個溝嘅感覺好濃，咁亦都係用到 sci-fi cyberpunk 咧，即係好即係嗰種70到80年代幻想嘅未來世界嗰種感覺出曬嚟咯。咁我特別掰佢嗰個屋村混毒個波咧嗰一幕。即係好有意境嘅，即係配合翻嗰啲井字型屋村嚇。咁啊其實大橋就即係古惑仔嘅嘢，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太執著。咁反而我覺得佢個整體個節奏嗰啲咧 ，keep 啦，咁控制得幾好。咁而燈光啊、道具嗰啲都即係落曬心機咯。咁啊變咗呈現咗一個好有風格嘅拍法嘅。咁呢樣即係阿梁導都即係確立咗自己嘅風格。咁啊，亦都係，我覺得即係都幾代表性呢套作品，可以話，尤其是香港嚟計，好少人有能力或者叫做有個意識咧，可以拍到咁有味道嘅一套 sci-fi 噴嘅作品。咁呢套啊，好值得大家搶嘅。不過咧，喺阿梁導嗰日嚟咧，其實佢都有講，佢話佢自己呢一代咧，其實唔係好識。即係習慣睇 YouTube， 習慣將啲嘢咧已經係啲短片嘅形式，就算喺網上面睇咧，佢都係會習慣短咯。咁所以佢就話呢一代嘅導演咧係難一開係應該話唔擅長拍長片。咁呢樣我都有少少意見啦。其實成套香港大師咧，我覺得佢個大橋同埋個佈局啊等等嗰啲好成熟噶啦。咁但其實個故事理應可以拍到90分鐘。咁反而而家變咗60分鐘咧，即係可能佢好精華啦。但其實就有啲咧，我覺得喺啲情感上嘅交代，或者角色個關係上嘅建立嘅塑造咧，呢樣嘢就好唔夠嘅，或者個位有少少一提到咁，跟住好快剪走啦。咁呢樣我覺得可以俾個意見。咁同埋成個故事其實個起承轉合咧，其實就可以鋪得再靚啲。咁我嫌而家就似好似你已經諗咗好多場景啦，有好多嘅即係一幕幕嘅電影啦，一場場嘅戲啦，咁你好快地咁串埋咯，咁變咗中間其實場與場嘅過渡啊，同埋個最我強調都一個人物咯，即係人物關係之間個描述其實弱咗啲嘅，咁呢樣就如果一困落去變咗90分鐘咧，我驚就會即係呢樣真係要慢慢。鍛鍊啦，即係如果哇，即係下次真係執到一個長片呢方面可以注意一下咯。咁而我覺得即係編劇我估唔我唔知喎，原來嗰日見咧先知原來係恐懼了喎。咁佢其實我覺得啲對白咧都扭得幾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成個起承轉合啊，咁可以同個編劇即係如果第時長片咧，可以即係置翻好啲即係加翻個結構上會好啲，咁整體即係有啲快慢緩衝， 就會好過而家好似全部都係一個痛，哇好快，每個場景都好快，好精華就完，下一場又係咁，咁變咗全部都快，個感覺就好規律咯。咁調翻轉就冇咗個快慢門急嗰個技巧。咁呢樣就我少少意見啦。咁但係整體嚟計都好值得入場嘅，亦都希望即係尤其是我哋嘅聽眾啊，我哋 Sci-Fi 嘅聽眾咪更加值得要睇，亦都珍惜一套即係叫做香港。自己咁地道嚇嘅、地道嘅西巴噴嘅科幻作品啦，亦都係溝嘅作品啦，咁好難得嘅，咁值得大家支持啊！咁我知道咧，好開心佢又加長喎，又可以加咁長啊！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去買飛啦，好冇？好，跟住落嚟啊，講下第二套，唔講星戰住，因為知道咁多位高手一定有排講嘅，整套啊就大佛普拉斯先。哇！呢套咧，我喺台灣咧特登就揾地方睇，咁因為都其實佢收得嘅。不過咧，因為佢喺台灣都上咗成個月㗎啦，咁咧就始終都開始落我哋場，咁成個台北咧得幾間戲院，就天地咁上嘅，即係一係朝頭早或者晏晝啦，好中午啦，跟然後就到夜晚，咁啊變咗哇！我都即係糾纏，即係啲 schedule 搞到好亂啊，因為呢套戲，咁但係我睇尋晚我差唔多睇夜晚嘅。9:30-9:30嗰場啦，咁都好夜。咁為咗睇佢，我仲要成日個 schedule 都冇乜離開。咁又試搭過幾次地鐵，先買飛，再出咗去第二度，然後再翻嚟，咁類似咁樣亂曬嘅。咁啊，即係但係睇完就覺得值得啦嚇。咁因為呢套戲咧，如果大家喺網上睇，或者即係 touch 啦，喺手機睇咁樣啦，嘥咗。嗱，佢表面黑白啊。其實呢入面佢黑白呢佢入面嗰啲叫做光暗位啦個對比呢知都靚。咁呢你真係大屏幕你先睇到佢嗰啲細節位囉。咁同埋嗰啲雖然黑白啦即係燈光打嗰啲陰暗位呢其實落咗心機嘅。咁呢樣嘢我幾有美食。咁同埋佢係拍因為都講講少少背景啦。咁大佛普拉斯就導演呢就叫做黃信曉 ,ok? 咁其實佢就係拍開呢個短片嘅喺台灣。咁亦都係即係以啲獨立短片嚟計，就攞過好多獎項㗎啦。咁而呢一套係第一套叫做劇情長片咯。咁而呢套片其實之前咧就有套叫有套短片，就叫大佛嘅一兩個字。咁就已經係喺呢個短片比賽度贏咗，咁同埋就好受歡迎。咁、那個內容我估都抽咗呢一套電影嘅精華，都係有啲即係。其實講緊政府啊，講緊即係人民對台灣政府嗰啲，或者個腐敗個社會生態嗰種控訴咯。咁然後就而家就呢套第一套去拍嘅長片，就將大佛嗰套短片咧，咁咧就發展出嚟嘅，咁啊好受歡迎啦。咁佢勁到就先立咗呢個金像即係50世界金馬獎嘅五個獎項啦。咁之前有10個提名嘅，咁以一套咁即係好其實好低成本嘅套戲，低成本嘅拍嘅叫。小品啦嚇，咁就估唔到即係已經成績好好啦。咁嗰最後獲獎係啲咩咧？包括就黃信曉姚自己就攞咗最佳新導演，咁另外亦都攞咗最佳改編劇本呢、這個故仔啊。咁而咧我都話最佳攝影都攞埋啊。咁另外就有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嚇林新祥先生，同埋入邊有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啊，最後唱嗰首係好有啲梵音佛偈嘅味道。咁但係就好鬼細路嘅，咁叫有舞嚇 ，OK？ 咁啊估唔到唱咧就係阿林新祥，即係意思就係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嗰人自唱翻嚇，曲唱都係佢嚇，詞就另外一個人填 ，OK？ 咁啊就咁喂，咁聽到個粉叫咩大佛普拉斯咁嘅，先嚟咩嚟嘅咧？咁你睇個 poster 又好似～得兩個字大佛咁樣，咁跟住有人揸呢邊樣仔咁樣，咁又有個人揸單車咁四個人，個感覺好似即係啲好，即係其實低下階層啦。你見咁其實套戲都話可以話係，即係如果用翻而家個術語就叫低端人口眼中的台灣啦。啊，包括佢串緊台灣嘅未來啦，串緊台灣嘅一直嘅官場文化啦，串緊台灣人即係譬如上位嘅不擇手段啦，亦都係串緊一啲即係已經黑可以話叫黑金政治啊等等啦、啊、嚇，咁而喺一個即係小市民，特別係一啲即係。男主角就隻頭係執垃圾嘅啫嚇，咁、而另一個男主角啦都好重戲嘅，就係、是、一個夜間嘅看更嚇，咁、兩個就講佢即係一啲好生活化嘅細節嘅啫，咁但係 就無形之中無端端就發現咗一單，即係老細發現咗佢，因為佢話講佢好悶嘅，咁啊又冇電視睇，咁悶嘅情況底下，咁佢咧就偷老闆架車上面嗰個叫做咩？係啊，即係嗰啲黑盒啊，汽車黑盒，咁啊影到佢咪係個架車揸到去邊個影像咧？咁但係收音咧，其實收翻車廂入邊嘅聲嘅。咁佢因為佢老闆咧就成日去滾嘅，咁亦都有話有啲女又會自動投懷信抱咁樣。咁佢亦都幾次架車上面車震啦。咁所以佢就拿嗰啲片咧嚟聽啦。咁又睇佢去邊啦。咁啊變咗咁樣覺得過癮咁樣。咁啊當然因為我開頭睇都仲係表達到佢哋嗰種即係點樣縱慾啊。佢點樣同即係上面哇要奉承佢咁之後跟住車啲女去汽車酒店咁啲煙花位嘅啫。咁但係之後咁睇睇發覺唔對路，咁就發覺其中有條女約佢出去，咁應該攤牌啦。咁當中亦都講到爆咗佢原來哇，佢都唔止搞女人，佢為咗可能要攞單 job 咧，就哇直頭同埋個即係唔知政治立委定係邊個，即係呢啲。官啦，咁啊搞埋一齊嘅，咁啊即係叫做男嘅嚇，咁啊變咗，咁啊但係又俾嗰個女人知道，咁威脅佢，咁啊最後不如咪殺咗佢，咁啊成個殺人過程咧就係俾呢兩個人就唔打唔撞睇到，咁之後發生會點咧，咁啊賣個關子啦，咁啊變咗係一套都幾圓，亦都幾好精華啊，好圓，亦都好。拍得好有味道嘅一套戲咯，我可以話。咁佢唔係正常拍法嘅，咁都因為拍開紀錄片啦，阿導演用好多長鏡頭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好強調一縮到底，而係好多位咧，佢都盡量好似好客觀，即係擺定，就唔係好多 camera movement 嚇。咁呢樣就同而家即係叫新派嘅電影就哇要剪得快啊，啲鏡頭要喐得快，哇鏡頭入面講嘢嘅分鐘，即係講嘢嗰陣時個鏡頭都要喐嘅，咁啊唔係話淨係動作先要喐咁樣，咁又唔同咗，咁睇個感覺幾清新咯，咁啊即係我覺得佢呢種叫慢啊，好似慢活態度，慢慢嚟拍。個感覺又搭出又有啲味道，咁睇你中唔中意嚇？即係如果中意睇文藝片呢套一定啱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慣一啲叫做諷刺時弊啊、抽政府啊、黃絲電影呢套都啱。咁如果你話想睇下一啲即係叫做哇攝影界點樣啲功力喺邊，就唔係下下華麗有不值，或者叫做哇好多錢砌曬景嗰啲先叫靚攝影嘅，咁呢套就係啦，可能佢用啲好窩嘅手法嘅啫，咁就真係趁住個陽光，咁因為佢大部分都黑白㗎，咁點解黑白呢度都講咁套戲好幾個人好諷刺嘅，就係話原來喺呢個即係叫低端人口啊眼中嘅台灣全部都黑白嘅，所以由佢演緊戲嗰陣時候，佢見到嘅所有嘢都黑白。咁但係當佢睇嗰個行車記錄儀咧，咁同埋係講一啲咧，即係嗰啲叫做上流社會嘅生活嗰陣時咧，咁佢就會變翻彩色嘅。咁即係代表佢喺諷刺緊佢話喺台灣咧有錢有權有勢嘅人先可以有一個叫做聲色犬馬嘅生活啦。嚇、我哋其他星斗市民其實就係得黑白啊，黑同白。咁佢亦入面亦都好多自述講到男主角佢哋咁樣嘅低端人口呢，就連即係邊有夢想啊，佢連即係搵飯食嘅每日就係周章緊點樣食飽自己填飽個肚已經係佢哋最大嘅目標啦。咁就講到咁凄慘嘅咁串住囉。咁當然就係好圓嘅。咁點解玩個叫大佛普拉斯第一真係有個佛嘅。咁因為咧，成套戲都貫穿住，其實就頭先要講話講個老闆，好縱慾個老闆啦，其實就係大立人啦，得唔得？咁大立人係邊個咧？咁如果香港觀眾最比較熟悉嘅就係綠龍咖啡館嚇，綠龍咖啡館入邊嗰個未來個男主角嚇，得唔得？冇死嘅話，得唔得？冇自殺嗰、那個，咁個好好戲嘅，得唔得？咁今次做嗰、那個即係呢個都叫做重戲咁，但係佢實情個聚焦點會擺咗喺嗰個執垃圾嗰、那個同埋嗰個空間度，好多兩個人喺嗰、那個佢因為佢個貨喺得個貨櫃嗰度翻工嘅啫，喺個貨櫃。喺度偷睇佢嗰個行車記錄儀嘅鏡頭，咁從而編織個故事。咁所以咧，編劇嚟嘅呢個告場景唔多，咁但係咧，佢個人物關係串得好， 咁有幾個人物加入去，包括有個叫釋迦嘅人啊，直頭叫釋迦，咁啊變咗好有寓意啊嚇。咁佢得句台詞嘅啫，咁而我都唔係好記得嗰句台詞係咩，都係唔係好緊要嘅。咁但係釋迦就飾演一個，即又係無端端喺個鎮度出現，咁但係就冇人知道佢嘅過去。但係其實佢係瞓喺個海邊一啲荒廢咗嘅設施，即係佢都係一個低端人口嚟嘅。咁但係佢就係、成條村都冇人識，淨係識得男主角。咁類似咯，咁另外仲有個就係納豆啦，咁啊納豆就燒毀嘅，咁亦都係叫做同佢係朋友啦，咁其實可以話係喺個鎮入面唯一有間叫做士多嘅地方，咁但係個士多後面咧又會偷雞，其實係入面係嗰啲機鋪，就嗰啲咧射魚啊，玩嗰啲好似玩老虎機啊咁嗰啲咧，即係啲舊式機鋪，俾啲好多老人家喺入面消時間同埋賭錢嘅咧，咁嗰只嚟嘅，咁佢係一個咁樣間鋪頭嘅店員咁樣，咁啊最後都因為啊知啊，大家呢個都劇透啦嚇，咁最後男主角會死咗嘅，咁死咗之後真係送殯係得佢哋三個嘅啫嚇，咁跟住然後就再串咗啲故事出嚟咁樣，咁啊講翻點解叫大佛，就因為咧大納隱呢個角色咧，其實佢係做緊一個叫做角落柏文創藝術中心嘅老闆，咁而呢個文創藝術中心咧就接咗政府一單工程，就要住一個大佛。啊，咁、那個目的咧就即間稍後啊，即係好未來啦，半年好似一年後就有個即係唔知咩國嘅，即係我唔知佢有個名咁樣國寶儀式定咩，咁就真係你當喺個體育館入邊，哇一尊大嘅佛，咁側邊仲有幾尊嘅細佛，咁加埋啲即係啲得道高僧咁樣圍住，咁樣就喺度唔知係啊幫好似幫台灣祈福定係大家要重經咁樣類似啦，咁都有啲串翻呢、這個即係、就是、個泰國人呢個信仰嗰個迷信嚇，咁、啊、都有串呢啲嘅，咁而造佛嗰個就係、是。大納隱呢間公司，咁亦都講就話，其實大納隱就真係負責，即係因呢單嘢暗示佢又收黑錢，亦都係層銀瓜，即係一層層一單咁樣嘅 project， 就大家可以飽食咗好多嘅，話好多層都要貢獻啊、捐書啊，咁然後接到咁樣咯。咁你遇係一個咁樣嘅叫做以呢個文創藝術為名，咁但係實請斂財為實，咁呢個都好抽啦嚇。咁、啊、而大納隱特別就佢個佛一早出現咗，咁而係個頭係未焊接落個佛身度嘅。咁然後就睇到個行車記錄儀咧，咁我相信大納隱咧，咁呢樣都佢拍得幾 open 嘅手法，係冇人佢見到佢打個女人嚇、啊，見到佢打暈咗佢，又最後呃咗落架呢個車底度。咁但係問題就冇人見到佢成個過程，咁大家都係估計嘅啫。咁喺套戲入面就叫好 open 嘅估計，就其實阿大納隱殺咗威脅佢嗰、那個，即係其實後屘都知嗰個都係雞嘅，得唔得？咁但係就即係有感情嘅雞啦嚇，即係叫做同佢又搞咗都幾年嘅啦。咁即係唔係話就咁一晚半晚嘅雞？咁殺咗嗰個女仔之後咧，就應該將佢條屍抌咗個佛入面。咁我哋觀眾就知道大納隱咧。殺完人嗰一日啦，佢就好急地夜晚一個自己焊接咗嗰個佛頭，咁啊冇人知嘅。到第二朝啲工人翻到嚟咧，發覺個佛頭焊咗，佢就話：，唉，趕工啊，咩快啲整埋啲手尾咁樣。咁相信暗示條絲就擠入去。咁但中間有個 tricky 位就係話講佢第一次個佛完咗啦，嚇、啊、啲有啲政府啲高官啦，帶住嗰啲即係寺廟嘅人啦。咁你都有啲大師㗎嘛嚇，咁啊側邊咧搞到有個大媽咁樣，個大媽咧表面又好慈祥，笑笑口，講啲嘢咧又即係好啱聽，咁但係咧句句腰心腰肺，即係表面就冇事，好笑，但係句句係不滿嘅，咁啊又批評個佛啊，又話佢左右唔對稱啊，啲眼神點解咁怪，個頭又做咩垂低咗咁之類，咁最尾後屘拆唔掂，咁拆唔掂咧個官就話不如鋸個頭重新裝過咁樣，咁啊呢度個小插曲就見到華大納隱好緊張，咁我估計入邊有條絲咯，咁但係佢又冇人會知道係咪究竟有條絲咪喺入邊，咁其實 open 嘅喺畫面上冇表達啊，咁總之我哋知道佢殺咗人啫，咁而後屘大納隱咧都知道嗰兩個人睇過佢個行車錄像，咁啊變咗有啲勾心鬥角嘅關係啊，咁然後就嚇、啊、結局唔串啦，咁但係結局完又完在最後，咁就喺好多人喺度即係望住個佛敬仰嗰陣時，跟住入邊係有聲。跟住全場，佢個佛入面好似有人喺度敲緊，咁然後全場靜曬。 跟住開頭佢仲緊驚嘅，慢慢靜，慢慢靜，跟住連個最後個主持都靜，跟住回望佛嗰下就完嘅。咁啊變咗即係其實一如收尾收得幾靚，而且亦都係好抽啊。咁當然播完字幕，應該話播到中間咧，仲有少少片段，咁啊大家唔好走住啊。咁、那個片段就話最後咧，佢係有少少天顯嘅感覺。咁因為個大佛運緊個會場途中咧，後邊就係有惡劣天氣嘅，咁啊應該我又好 open 咁講，最後就天顯啦，佢龍捲風就應該捲爛曬啊嗰、那個即係角落柏文創藝術，咁我就肯定觀眾知道咧，就是、個第二男主角，即係嗰個夜間警衛有冇事嚇？咁、啊、但係會唔會暗示就話個老闆喺入邊，即係叫做啊遭天顯死咗，咁啊唔知啊，呢啲就自己補完啦咁得，咁佢即係變咗個風格就係拍到佢哋好多都唔係講到咁清楚。係有個意象，或者喺個情節上都有個空間咧，就俾觀眾自己諗。咁呢個我覺得幾高嘅，亦都係唔同有別於一般而家興嘅叫做商業片啦，即係啲嘢講到好白，就驚死觀眾冇人知，亦都係啲嘢都好清楚地，咁同埋好著重點扭橋嚇，為扭而扭都有，或者啊即係一扭到去二，二再扭到去三，最後扭翻過去四，或者扭翻去一都會。咁但係就即係。新派嘅都係呢啲，咁突然間有一套即係係可以話係因為紀錄片出名啦，那個導演，咁佢係攞到紀錄片嗰種精髓，因為紀錄片往往都係咁噶嘛，即係以情推動啊，亦都唔係話聚個劇情緊要嘅，反而係透過即係拍佢個紀錄片就係想刻畫個人物或者想刻畫嗰件事嘛，咁只不過用影像去說話咁解啫，或者佢即係用影像代替自己支筆咯。咁呢個導演就好掌握到，即係用種紀錄片嗰種拍法同埋精髓去拍一套商業作品，咁而又拍得靚得嚟，又好一樣係好諷刺時弊。睇完咧，即係你對於台灣又會有另一面嘅見解。咁亦都睇到，即係台灣人似乎就對個政府或者對成個即係個社會個系統啊，上流階梯啊等等，咁係一個幾諷刺嚇，亦都睇到佢有啲不滿。咁呢樣即係其實都做到紀錄片有嘅元素，就係、是、或者叫唔好話講真相啦，起碼都講咗個真實嘅情況出嚟咯。咁呢樣又做兼顧到，咁但係套。嘢又有即係其實有一定娛樂性嘅，咁當然又佢唔會打，咁但係有笑位嘅，入面都串住，有啲黑色幽默應該話嚇，都幾似以前即係好似半斤八兩啊嗰類咁樣，咁但係同期又有啲係叫煙花位啦嚇，咁阿達納人咧即係搞過嗰啲女都唔差㗎嚇，咁尤其是最後車震嗰個咧，話我睇翻原來叫雷哲熙啊，咁你自己查下知啦嚇，喺 Google 你打雷哲熙 J 咁樣已經大把圖啦嚇，都正嘢嚟㗎，諗得22歲啫得，咁類似咁嘅適當有少少煙花叫 hold 住啦，咁亦都係有啲叫做情感嘅表現咯，咁啊達納人入邊做得好，即係我覺得佢做到又唔係話奸到出汁。但係就侍奉住啲即係亂，即係侍奉住啲政府高層咁樣自己嘅下巴嘅，咁但係同期又會自己嘅縱容，又會即係以利欲熏心咁樣，咁嗰種啲表情做得幾好啊！咁類似咁，總之成套戲過癮。而又回味好重，咁而又好新，我啊覺得調翻轉睇得多而家嘅商業電影，咁呢套清新嘅感覺嚇，咁而睇落都搭落真係有啲味道嚇，咁啊即係台灣嘅電影人估唔到話有呢啲叫另類作品，同埋呢套都可以叫黃絲電影，咁啊大家香港就要諗下咯，即係香港人拍黃絲電影拍親都真係好似譬如有啲咩？你話當啊點步以運動趁住做得好靚啦，咁但係問題都好白嘅其實嚇，咁、而你話去抽水啲啊變咗去咩選老頂咁樣，咁啊即係純粹砌咗落去，咁其實都你話好個感覺有啲似為黃絲講黃絲咁樣咯，咁其實你話係咪完美組合咧又唔係咯，即係純粹好似啊抽翻政治議題就博有呢啲叫做睇開黃絲電影啊或者本土電影嘅人關注咁樣，咁個情況又唔係，咁你拍呢啲。控訴對社會控訴拍得可以好 open 啦，俾自己意會啦，亦都可以拍得好有味道。咁呢啲又要學咯。咁呢啲可以話叫做劇情記錄文藝嘅精華， 就三樣嘢都合曬落去嘅一套意識嘅，我覺得都溝溝地嘅溝嘅作品，咁啊都真係值得睇嚇。咁啊，我知道香港係10月28號做嘅，咁啊，即係我覺得係要喺戲院睇嚇。佢有幾個啲 Y shot 啊，或者航拍 shot 咁樣，好靚嘅嚇。好嗱，講完兩套就大師同埋大佛啊，咁就啊，不過呢度講漏咗少少。頭先大佛咧，點解叫普拉應該叫普拉斯咧？咁其實佢解釋翻入邊，佢就曾經嗰只雞咧，就叫個啊，即係搞緊嘢車陣嗰時，就叫個阿達納人啊嚇，咁就跟住就叫佢做咩 Putta。咁個 Putta 如果英文講咧，就好似就而家嗰個佛嗰個 Buddha， 咁啊嗰即大佛嗰個英文嘅叫法，咁啊亦都係代表神聖。咁但如果佢講佢意大利文咧，佢係代表賤人。咁啊有少少即係哇，即係一念一即係黑定白咧嚇、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咧，定還是係即係天使與惡魔係咪同體咧？咁好多象徵意義，咁呢個所以諗咗落去叫大佛普拉斯啦，得唔得啊？咁啊呢度解釋翻個名嘅由來，好冇？好講完大師之後咧，大戰我都唔講住，趁到最尾，因為七間大把高手啊嚇。咁、啊、我自己都唔係真係好 Star War 嘅死忠 fans， 咁所以咧我都唔係講好耐嘅啫，得唔得？咁反而我想攝翻套嘅真正今個禮拜嘅科幻戲喎。啊咁啊，當然頭先嗰啲科幻啊，即係香港大師嘅科幻，咁咧呢套咧就係玩 time 啊，嚇，即係叫做科幻愛情咯，咁講，咁就叫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咁啊聽落咧就好似，喂條橋都好似又係嗰啲咩男同女啊，相差幾日啊，咁啊即係之前都坦白講都唔少電影玩過呢啲 loop 啦，咁但係呢套咧就即係日本就係、是、日本小説啦，咁都出名嘅，咁話喺日本銷量已經超過咗100万本㗎啦，咁就係七月龍文入邊嘅創作小説，咁啊同名小説嚟嘅，咁而家改編成電影啦，咁啊咁唔好理改編成點，咁我啊覺得咧佢個故事呢、這個故事個佈局係會佢唔係 loop 啊，佢係會重複嘅，咁點解？因為就係話啊男仔。嘅順住時即係正常嘅，咁但個女仔其實叫逆時間嘅。咁咩叫逆時間行走咧？即係佢嘅戀愛就係話佢今日遇到女主角啦，咁聽日咁女主角其實就係尋日咯，咁佢自己就係聽日咯。咁所以佢哋兩個係相對，女仔就越活越細咧，應該話嚇。咁而男主角就正常咁去嘅，咁變咗係一個咁樣叫幾你都覺得幾啲怪異嘅設定入面嚇，咁編織出嘅愛情故事咯。咁具體啲講咩咧？其實就嗱正常，其實我又覺得睇穿咗啦。其實佢係自己都 set 咗個叫五年嘅設定嘅，即係話咧就每凡五年佢哋先會相遇30日嚇、啊、一個月。咁呢個設定就佢設定咗，你冇得拗啦。咁我覺得其實冇咗呢個五年設定咧，某程度上其實成套戲就唔成立嘅。喺呢個故事，因為佢個檔期回腸位就成日強調得30日相聚，咁但係30日相聚咧，對於男仔嚟計就順序啦，女仔嚟計咧其實就倒數，所以佢應該就喺佢尋日其實就係個男仔嘅未來咯，咁、那個女仔其實就已經由個男仔口中知道佢要做啲咩嘅，咁佢就每次到即係女仔嘅第二日咧，其實就會因應個問咗男仔嘅口供咧，佢就會做翻啲嘢，譬如啊，原來第26號我哋會去睇，假設啦，去山頂公園，咁佢又會去睇咁樣之類，咁所以喺個女仔嚟計咧，其實就沉悶嘅，咁但係開頭男仔唔知道噶嘛，咁啊keep quiet，咁同埋個男仔覺得怪嘅就話佢有時譬如啊第一次拖手，一拖完手咧個女仔喊。咁佢就唔知咩事，咁後屘先睇翻日記，又知道佢倒數，咁知道 keep 啦。咁嗰啲中間情節位其實唔使特別太執着嘅，佢都唔係拍得好刻意扭橋，亦都唔係話當話用呢個設定去 hook 個觀眾。佢反而喺呢個設定底下咧，衍生出嚟個感情個變化。咁因為大家留意咁嘅設定咧，其實點解個女仔會哭咧？會喊咧？佢唔係因為拖手而感到怕，而係你要記住呢次係男主角第一次拖手。OK， 咁即係代表咩？就算佢之後不停咁拖手，但係對女仔嚟講咧，呢一卡拖手咧，喺男仔第一次，喺女仔嚟嘅係最後一次。咁、那個女仔點解會喊？就因為其實呢一刻係佢最後一次拖手。佢女仔嘅第二日咧，就會係之前過呢日，得唔得？咁就唔會再有拖手。即係嗰陣時嘅男仔其實係未認識，或者叫做個感情位未到拖手。咁同樣情況就係佢譬如第一次搞嘢都係。 表面第一次教嘢，其實喺女仔嚟嘅最後一次教嘢咯。咁同埋個最喊個位就係 ending 啦，都穿埋啦。咁男主角一個頭梳就已經喺個車度遇上女主角，咁而佢係一個陌生人嚟嘅，不過即係純粹可能一見到一見鍾情啦，就膽敢跟蹤個女仔去到個落車個位，跟住就衝埋去同佢講話攞電話。咁呢個就係頭梳已經第一場戲啦。咁然後個女仔就話冇電話。咁然後曾經背住男主角嘅，咁個男主角梗係以為啊咁即係都追唔到，咁然後女主角先擰翻轉身就話我唔係咁嘅意思，我真係冇電話㗎，但係就我哋聽日會再見嘅咁之類，咁叫做好似約定咗聽日見咁，咁但係當然聽日個男主角特登去翻個地鐵啊火車度等佢，發覺又唔係嗰個位，咁但係咧女主角知道佢走咗去畫畫去揾佢，咁企喺度都哭翻，就因為其實喺女主角嘅立場咧，其實呢一日女主角已經過去咗。女主角尋日就已經係男主角認識女仔嘅第二日咯，咁所以佢知道曬發生咩事，咁計識就揾佢啦，得唔得？咁而個感到咧就係頭先哇，一問佢嗰下，佢背住咗噶嘛，咁其實之後就自己獨自上翻個地鐵，咁其實到最後 ending 就會睇翻呢一幕，其實背住佢嗰下其實佢喊，咁因為大家理解點解咧？因為呢一日係男主角嘅同女主角嘅第一日，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日其實係女主角最後嘅一日，咁佢叫做知道。佢會過嚟表白，佢一做字表白完之後，咁跟住就結果啦，照繼續劇情發展啦。跟住佢自己翻翻架車，咁其實理解到佢之後一世就唔會再見翻男主角噶啦。咁所以就嚇，咁嗰場戲其實幾感動。咁當然咧，佢呢個設定要永遠見機就係話有五年嘅設定。咁但係你真正啊，當你有一個順向嘅人嘅時間嘅人啦，同埋女主角係逆向嘅女主角啦，咁其實就你冇五年設定，其實冇呢個感動位，因為咧。你可以話佢第一日識完之後，咁如果佢同一個平世界個時空嘛，咁理論上個女仔第二日你可以揾翻完全你哋未認識嘅男主角，咁你都得噶嘛？咁即係理論上你當一條線就向前行，你當 A 啦 ，B 線就向後行，其實兩條線咧佢唔係交叉咧，你係可以平衡地即係平衡發展噶嘛？咁所以理論上咧，如果個時間軸係係大家喺同一個世界咧，理論上冇咁多生離死別嘅，最多你話去到某個位，男主角越嚟越大，但女主角就越嚟越細嘅啫，即係有個叫做年齡差嘅啫，懂得？咁啊變咗冇戲唱嘅。咁當然你話咁樣，講到咁你冇意思。咁但係即係我哋作為 sci-fi 當然要好嚴謹地去諗佢入邊個設定啦。嗱，雖然佢入邊嘅設定冇筆，但係佢又夾硬加咗呢五年。咁曾經有幅圖咧去表述呢個時間關係嘅。佢就將個圖咧畫到係其實係好似一條直線行緊，不過打圈，打圈再向前，再打圈。咁而女仔嗰條線又反方向，又係一路向前就打圈打圈，而個圈嘅底部就會接兩個係會黐埋嘅。咁佢就去咁樣解釋就係話佢哋個命運就係每五年先會聚一次。咁而中間最平均嘅年紀咧，大家二十歲相遇就係呢一個月啦。咁之後會點呢？之後就會25歲遇上佢15歲，然後就會30歲遇上個5歲。咁而30歲5歲呢，原來喺各自嘅時空呢，佢哋點解會叫做有緣遇上呢？咁其實就男主角喺未來啊，就會救咗5歲嘅女主角。咁佢話唔知咩爆炸咁樣喺啲嗰啲叫咩？嗰啲廟會啊，啲日本人有啲廟會嗰度爆炸咁啊，不過嗰啲唔重要啊。咁而調翻轉男仔回想翻自己五歲曾經跌過落河，係有個女仔大姐姐救佢。咁其實個大姐姐就係女主角。咁有呢啲咁樣嘅叫做位 hold 住咯。咁但係佢咁講好多都估到嘅，咁係個情感嘅演繹嘅啫，得唔得？你問我成個故事即係通唔通就一定就問㗎啦嚇。咁你問我玩得精彩都大把作品嚇、啊，即係你話當我譬如啊之前我都唔記得有套外國，不過我再講啦。咁但係就佢日本個節奏就慢啦。咁但係就佢拍到嗰種情感嘅，咁呢樣就成功。咁如果你話真係好代入到個男主角角色，你就知道其實。男主角佢中途其實有，當佢知道真相之後咧，曾經想放棄嘅呢段關係，亦都唔開心嘅。咁點解？就因為佢覺得好似我哋每一日都跟住個日記去做個劇本咁做，咁而男主角痛心個女主角其實嗰樣嘢已經經歷咗啊嘛，但係點解又要經歷多一次？嗰一日又要扮唔知？ 咁類似咯。咁但係女主角講翻就話，我雖然知道嗰日去，譬如假設嗰日係去海洋公園，咁但係問題我個經歷個海洋公園個記憶個回憶嗰一日咧都唔知嘅，咁所以佢都可以。咁但係最後佢穿翻就其實男主角話依30日佢俾到佢個感覺個戀愛感覺，其實都係個女主角。即係全力去營造應該話嚇，去女主角嘅配合，咁其實suffer緊永遠係女主角咯，就唔係自己咁樣，咁有啲咁樣嘅感動位。咁你問我個情感個交代啊，個表現其實就真係幾 touch 嘅，咁又拍得好靚。咁但係重點咧，男主角就係福士蒼太啦，咁啊即係都拍過海量嘅戲啦。咁最正就個女主角啦，呢啲戲啊真係好緊要啊個女主角。咁個樣咧真係天仙咁。咁起碼喺呢啲叫做文藝嘅戲入面，佢都會抖抖前前嚇、啊，即係就算拖手都搞幾日嘅，嘴又搞幾日。咁跟住頭先叫做都會即係有上床啊，咁但係好慢嘅情感，咁好睇個女主角。如果個女主角唔係話演技咁好，或者個女主角唔係個顏值咁高咧，你好難 hold 到。咁呢個揾咗女主角正啊，小松菜奈。咁啊最出名，如果香港觀眾咧就應該喝醉啦，佢就係喝醉。即係索到老豆都會搞，老師又搞，身邊人全部都想搞佢嘅。咁而另外就係爆萬啦，爆萬王兩個男仔一身夢想都全，即係應該話男主角一身夢想就係夢想係住佢入面嘅女主角，就係做即係阿爆萬入面嗰個最所嗰個阿斗啊。阿斗美宝呢個角色咯，咁所以變咗話天仙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可以話定義為一個粉絲向電影嘅，即係中意小松菜奈嘅觀眾一定入場啦。入面即係佢個演技發揮得好好，咁你見到亦都係有曬即係情感嘅表現啦，亦都係睇到佢嗰、那個即係愛與知道自己都知呢個愛係唔會成。唔可以叫正常咁交往落去，係好珍惜嗰30日嗰啲情感表現得好好，呢樣嘢值得讚嘅，係啦。好，跟住另外講開情感啊，都快講啦。上個禮拜已經有套啊，叫《欲望不禁香》，咁我今個禮拜補翻先睇嘅啫。咁啊，呢度都唔劇透啦。咁佢入邊啊，即係食翻住就咩1630幾年就叫做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經濟爆破嘛，泡沫經濟爆破就係嗰陣時鬱金香嘅熱潮。咁啊喺好似中東過嚟鬱金香好少有嘅。咁但係就發覺好哇，即係啱啱嚟到好多人爭，咁啊叫供不應求底下，鬱金香價錢曾經貴過黃金嘅，咁係一個咁炒賣、咁漲價嘅時代，編織嘅一個禁欲嘅故事咯嚇。咁你問我就食過，即係將個鬱金香個背景串到落個一段咁樣嘅關係、禁欲嘅關係入邊，串得幾靚嘅。咁我係唔 buy 佢個結局就比較好似即係太過超現實啦嚇，有啲叫做哇即係。連被騙嗰個都會原諒，咁而個個都好似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咁而壞嗰、那個咁都可以去修行，最後又會有機會見翻咁樣，即係好似全部都係冇人suffer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又好似即係啲即係大愛包容啊咁樣嗰類咯，咁咪誇得滯。咁而家睇我覺得幾突兀嘅，咁但係當然你話睇翻嗰個年代就唔敢講啦，咁同埋嗰陣時，即係嗰個年代嘅人可能即係單純啲嘅嚇，亦都即係知道真相，亦都唔會話報復咁樣，咁好難講嚇。咁總之，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咁入面就係機械姬啦，亦都係丹麥女孩嘅女主角啦，亦都係未來嘅羅拉啦。咁你見到佢有個即係話藏戲，啲人又話好緊好，即係都拍得 OK 嘅，亦都兩點盡路啦嚇。咁都去到盡，有曬表情位。咁但係實情，如果你話想睇情慾嘢咧，咁佢實情個藏戲得。其實佢哋兩個搞嘢都唔多喺套戲入面，即係講緊2-3晚嘅啫，實情即係叫做搞過。咁反而佢個女仆人咧，有個即係服侍佢哋個仆人，咁就同個賣魚個嗰個人咁啊搞埋。咁嗰度嗰個女仔啊，肉感強啲，又肥少少嘅嚇。咁但係就嗰場戲，我覺得仲好睇得唔得？咁啊，但係就整體藏戲其實都唔係話好個比重好高，咁所以大家又唔好即係以為哇當係文藝情慾片入去睇咯嚇。咁反而睇翻當係一個即係叫做古裝愛情戲睇，咁我覺得反而感覺仲好嚇，得唔得？好咁啊，好咁啊，事不宜遲啊，四套都講曬啦，咁啊當然要講呢個星球大戰啊。咁咧我就一定收貨啦，我自己排咧呢套就係排到去 星戰入面一定好過第七集，我覺得，因為第七集我覺得咧個模式太致敬舊啊。喺我哋叫做睇慣星戰嘅人知道個套路咧，估唔到即係哇！事隔咁多年，你 reboot 完之後，你特登好刻意地將個故事模式跟到一樣，又係拆防護罩，又做多一次，咁我哋又覺得會。即係你可以話致敬，但我哋覺得會悶嘅。咁同埋整體個節奏，我覺得上集都唔係好緊張。咁反而今集就非常緊張啦。點解呢？咁因為個劇情啊、情節嗰啲鋪咧鋪得好緊密啦。咁二來佢好聰明，就係就算唔係打，佢講劇情，佢每一場一小幕啦，佢每一幕都有啲驚喜位留翻嚟哭觀眾嘅。即係包括佢有啲 fit 你啦，開頭又可能 fit 緊阿 Ray 嘅身世啊，又 fit 緊阿 Ben Solo 嘅身世啊，咁跟住然後又會開頭有少少 cheese， 就會唔會 loop 入魔，反而就唔係 Ben Solo 入魔，或者 Ben Solo 入魔都有原位咁樣，咁有啲一路咁喺度 cheese 落去嘅嘢，咁啊 hold 住觀眾喎，覺得幾過癮，咁啊當然少少嘅啫，都唔係好多文氣，咁跟住又打啦，咁啊打咧亦都個量比以往集數多嘅。即係一來空戰好多啦，場面嚇唔止就咁叫做宇宙咁啊，嘟嘟嘟咁啊激光射嚟射去打一幕，咁而亦都有空戰啦，有喺個星球空戰啦，亦都有宇宙嘅空戰啦，咁亦都除咗空戰就落到地就梗係武士對決啦，咁佢個叫同個 slope 個打嗰場叫做驚天大戰啦，又估唔到比上次咁快喎。咁嗱，套戲講真足152分鐘嘅，咁但係咧，當你過完兩個鐘咧，其實喺正常嘅觀眾就會覺得已經哇打到幾場，亦都打埋阿 slope 又會啊，即係劇透啊死埋，咁啊以為完，但係完咧仲有半個鐘戲就係落到個地。個地個下邊個星球入邊喺個即係後備個基地嗰度困獸鬥啦，咁嗰度先場係精彩，咁最精彩反而係最後32分鐘。但係你頭嗰兩個鐘咧，其實大家正常嘅一套商業電影，可能你已經覺得收貨啦。咁正啊，正在呢度喎，咁啊變咗就即係哇，變咗真係好有驚喜，亦都係好襟睇嘅套戲嚇。咁入邊亦都有啲致敬位，包括我哋 fans 會中意就估唔到啊大師啊，啊 Yoda 大師啊，又出場啊，咁我哋好開心。咁而個 loop 最後就開頭就存在感唔強，咁當然有傳承嘅感覺嘅，都有話講佢有三堂教咗阿 Ray 做武士咁樣，咁但係最後就都冇，咁估唔到最後32分鐘佢先係嗰32分鐘嘅主角，咁啊贏曬咁滯嘅，咁就係啦，好簡單啊，有少少，咁喺星戰入邊其實冇試過。即叫我啲有人話就係影分身啦，得唔得？咁你當我係元神出竅啦，我嘅理解啊，元神出竅又可以具體化，遠距離操控。咁呢個其實竅嘅冇乜樣，坦白講，你諗下。但係問題就呢啲細位 hold 住咯。咁其實類似咁樣少少叫做扭 cheese 嘅竅嘅位，其實入面好多㗎，包括佢講佢人物關係啦，講佢嘅情感變化啦，或者講佢個鋪路。咁阿爾維德又係會係點樣啊？識咗個戰艦嗰個乜鬼個導航定咩啊咁之類，咁後屘開到咁，但係又輸咗，咁跟住後屘咁，但係永遠啲情節都係咁樣，少少呢啲哭位，咁確實係計得好準，係好似一扣一層一層咁扣住，咁組織咗依一百五十二分鐘，咁我覺得真係今次導演係功不可沒啦，我覺得個拍法即係同之前阿 JJ 比較慢啦，咁而呢個導演大家都知道就拍過 Looper 啦，咁亦都係。我覺得佢處理呢啲咁叫做劇情主導嘅電影，佢幾成功。咁當然呢一度個都有動作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個大橋個框架咧，佢喺個劇本上係扭得精彩過第七集嘅。咁呢個就都俾翻 Anna 佢。咁另外，至於我再另一個 buy 就係 buy 去嗰個犧牲位咯。佢入面就一標咗，即係以往星球大戰其實都係嘅。舊一二三集冇好着重，即係嗰種真係星球間嘅大戰，即係哇再唔贏就輸，去到絕境咁嗰種即係大規模戰爭同埋好多人死嗰種感覺。咁反而前傳係冇咗呢啲嘅，即係個聚焦點唔同咗，就成日聚焦咗喺武士度。咁今集就會多啲啊！即係一個戰爭嘅感覺，咁尤其是頭場你見啦，即係個肥妹個家姐嗰幕啊，哇咁樣要落炸彈，跟住點樣揭骨啦，咁樣將啲哇逐架嗰啲軍炸機都冇曬，剩翻佢最後落到炸彈，咁自己又自即係爆死埋，咁即係嗰個犧牲佢寫得好好，咁而 第二驚喜就係嗰個最後嗰架戰艦一個，即係大家都知道高速光速移動就見得多啦。咁原來可以當武器，一條藍色激光咁樣鏟爆咗嗰個第一，即係第一部隊嗰個大戰艦。咁嗰幕又係拍得好靚，好型。咁啲犧牲喺佢入面做得足。咁最後阿 Loop 其實嚴格講都係犧牲嘅，即係咁講。咁當然即係劇透埋啦，咁佢啊，即係唔好話啦。因為佢如果係武士 Jada 又可以有個咩武靈係嘛，即係佢可以個元神留翻喺度嘅，咁好難講嘅嚇。即係佢以元神狀態出翻場都得嘅。咁但係即係好著個犧牲個感覺又描述得好壯烈嘅。咁呢樣嘢我 buy， 我賺。今次星戰嘅，咁至於入面咧，即係糾纏於阿 Ben Solo 同埋阿即係阿 Ray 同埋 Luke 嗰個關係，咁佢就阿 Luke 嘅身世，唔係阿 Ray 嘅身世，咁今集我覺得已經算清晰交代啦，除非你話下集扭橋，原來呢個係假啊嘛，冇得講啦。咁同埋今集我都覺得佢係想帶出就即係。人人其實只要有個感應或者有個領悟都可以有原力，就唔係話好似以往咁係一個好似基因要你有特別，即係好似係細節真係同血統有關，係講來講去都得嗰個家庭有類似，咁佢又唔係嗰種感覺，似係你有領悟就得，咁又唔同咗個設定咯，咁我覺得幾過癮嘅呢樣嘢又唔差，咁而至於哇咁阿 Ray 同阿 Ben Solo 兩個背對背打 Look 嗰場就我覺得幾正啊，有啲人又話覺得佢死得太兒戲，咁我覺得係嘅，但係你要問我你不嬲黑帝王都係㗎，你最後 ending 黑武士抌佢落去啫嘛。你都係講緊五分鐘內嘅事，咁其實不嬲《星球大戰》都係嘅，有啲位其實又可以去得好快，同埋通常呢啲叫做 dark side 最後大佬咧，其實就冇乜實際戰鬥能力嘅。之前都成日講佢屈機啊，有啲遠距離操控，但係你埋牙接近戰咧，一扭都抽唔到啊嘛。你點諗到 slope？ 你唔通佢好似 Yoda 嗱先打關鬥咩？唔會。咁啊變咗即係，我覺得冇乜所謂喎，乜嘢咁樣。咁但係之後啲紅色。出嚟打佢幾精彩咯！我覺得佢啲動作設計今集都落咗功夫，其實打得覺得精彩過以往喺動作上啊，有啲變化咁，同埋佢哋啲武器都有啲變化啦嚇。我哋見有九節鞭添，又有哇，又好似矛啊，跟激光斧頭啊咁之類，咁幾過癮。咁嗰場亦都有個叫做好似，因為嗰陣時佢又fit 緊觀眾，佢好似兄妹，以為阿 Ray 同阿 Ben Solo 係兄妹，有個兄妹情，咁啊變咗兩個背對背，有啲合作技咁樣打咧，哇！我俾把劍你，你俾把劍我，我幫你，你幫我咁樣，嗰種嗰、那個合作技又幾精彩，又唔係好拖。咁呢樣我覺得喺《星球大戰》咁多集嚟嘅少有嘅，即係二人合作嘅嚇。咁、啊、跟住仲有就 ending 啦，即係個戰爭場面同埋 BB 八啦，加個嗰、那個朱兒咁樣幾個人啦，即係呢類咁嗰只雞就你當吉祥物啫，其實冇乜作用嘅。咁跟住就係咯，咁總之我覺得熱熱鬧鬧。咁啊，幾精彩、豐富、有娛樂性。咁但係你話係咪好神又講真又唔係啊？我覺得都係一般嘅爆谷同埋娛樂片啫。咁啊，有人吹到話哇，好睇過TDK 咁樣，咁啊誇得滯啊！即係人哋因為 TDK 本身其實唔係純一套超級英雄電影啊。咁佢入面其實個意境啦，佢整體個即係個暗黑個拍法咁，其實好標誌性嘅，咁呢套啊都係流於一般爆谷娛樂片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今年嚟計，佢都同《狂野時速八》差唔多水準，咁但係話係咪去到《神奇女俠》咧？我又覺得未必。如果講娛樂性，咁甚至乎我覺得好似《正義聯盟》都好睇過佢嚇，咁但係各花各眼啦。我本身對《星球大戰》冇乜愛嘅，因為我覺得佢都即係雖然係科幻經典咁，但係其實。個大橋其實真係唔係話真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故事個設定啊！究竟入面有啲咩彩蛋啊？亦都有邊入面有啲咩咧？咁就大家可以再聽下 Tasku、新啲同埋其他高手再演啦，好冇？喂，另外講漏咗啊，因為咧我喺台北睇呢個大佛普拉斯嘅，咁啊又係可以講下即係呢個台北戲院個運作啦、啊、嚇。咁基本上咧就又唔貴嘅，即係你話除翻開都係60多蚊啦，即係有啲咩220啊，有啲優惠嘅，即係佢個票價220台幣啊，咁有啲280啊，咁有啲係300咁之類啦，咁又有撚啲爆谷餐啊咁之類，咁我覺得除翻開相約啦，咁香港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以平均拉分為100蚊咧，佢其實就都平啲嘅，即係你預220。 都係講緊60蚊到啫嘛嚇。咁嗱個院咧，你又問我，因為台灣戲院咧好多小嘅大院嚟嘅，咁其實就起碼都有我諗好多一間戲院入邊有12個院線咁樣咯。咁所以佢入邊可能咧大院可能係4間。咁入面有好多好興嗰啲叫迷你戲院，咁點迷你法呢？咁佢就做到可以係個熒幕迷你得嚟都大嘅，即係比較大呀，起碼即係個院係大，個座位數量就似百老匯嘅旺角百老匯嘅四五樓，即係4院5院，即係嗰啲人話飛機艙啦。咁但係人哋做得好就係第一佢平，佢唔係平咁。旺角百老匯最衰係平㗎嘛，即係你後面嗰陣呢就平喎，個熒幕夾硬係 set 咗喺個高啲嘅位。咁斜少少咁樣咧，咁其實一定遮啊，就算唔遮，你個視點都怪。咁人哋咧細院得嚟，佢都係斜，即係意思每一級一級四，即係可能佢得4行啫。咁我睇嗰個大佛普拉斯個戲院就叫做國賓台北長春店，因為係啦係啦，即係大概地鐵到嘅嚇。咁佢有4行咯，4行就可能第一行得8個位啫，第二行9個位，第三行10個位，第四行11個位。咁一個好似線形咁樣，咁而每行都高過前面起碼一格嘅，咁變咗我坐到舒服。咁而佢咁斜嘅看台嘅情況底下咧，個熒幕都近得嚟大嘅，係闊嘅，咁變咗我感覺都幾細遠嚟計個感覺，又好似睇 IMAX 咁，好近嘅。咁而佢正啊正在設計，第一行都唔係睇唔到，即係當然係近少少啦，即係眼珠要喐啊，如果要聽要睇字幕嘅咁，但係你如果國語你聽得到咧，咁其實都還可以。咁我其實已經買到唔係好靚㗎啦位，咁但係我覺得都幾正，咁音響都幾足咁樣。咁而第二個特別咧，就我睇嗰個叫國賓影城啦，我又唔知係咪國賓影城先係咁，因為咧我唔係第一鑊喺台灣睇戲嘅，以往我都周不時過親嚟台灣，我都睇戲。咁以往我唔記得嘅，我即係覺得冇乜特別嘅啫，喺個售票嗰時。咁但我反而去今次去呢個國賓長春影城咧，我售票嗰下咧發覺我冇望咩喎，我睇唔到，我揀唔到位，反而佢係拿一張封箔咧。會大概話啊，而家呢個位置就呢一度，至中嘅位置，第幾行大概，你覺得滿唔滿意啊？咁你可以 say no 嘅，好見有人啦。咁但係我覺得冇所謂。咁然後佢先再印飛，咁我印飛嗰下先知道自己個 number， 咁幾怪嘅，我覺得呢件事。咁我唔知，咁但係最特別咧，佢個 number 咧好怪喎。原來佢個座位咧，佢唔係好似我哋咁樣順序，由一數到佢隔離10個，佢而依個至中位就叫一，而至中位嘅隔離就2。咁隔離就右手邊係2，咁左手邊就係3，咁然後去翻右手邊第二個位嘅隔離就反而4，咁而3個位嘅另一邊隔離就5，咁即係簡單嚟計咧，佢由一即係每一行嘅一號 number 就係個電影院嘅最至中，咁而右手邊就雙數24、60。咁而左手邊就單數一，即係3、5、7、9、11咁樣去。咁而咁樣嘅狀態咧，變咗譬如我同我老婆睇啦，咁啊買孖飛，我睇到張飛咧就有第三排嘅2同4，咁我仲以為佢係咪出錯咗，以為我哋要隔開咗嚟坐。咁到坐先知，原來2同4係黐埋嘅。咁啊變咗呢樣嘢，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台灣人已經習慣咗，我覺得好怪。咁我推敲佢點解會咁做，就因為個電腦系統咧，佢係可能係電腦出票嘅，咁佢可能用呢個數字嘅 priority， 佢會拼得最靚嘅位，即係盡量以至中嘅埋線一路咁散開去。但係個電腦又會識得分咧，如果你係兩個人嘅，佢又會識得擺埋一齊。咁我覺得佢係因應咁樣就即係咁有個號碼上嘅編配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系統上你電腦你可以即係冇咁混亂咯，因為我見現場都有啲人。就算係即係應該係台灣人嚟嘅，本地人去睇位都會錯。咁因為譬如我開頭揸張飛，我唔知道實際個位置，咁我都係通常正常啊3、5，咁我咪走咯。咁我但係我唔知原來3、5係1嘅左手邊咯，又唔係由1數住過去。咁個跳嘅數字其實對於你遲入嚟或者叫做已經熄咗燈入嚟嘅觀眾咧，會好 fit 嘅。咁我見咗周不時都有啲台灣人。喺度兩頭騰，又唔知自己坐邊，或者知道自己坐邊，但係揾唔到個位咯。咁我覺得幾呢，即係呢個咁樣嘅排序方式，我史上我未見過。我睇咁多去東京、去台灣、新加坡睇戲，大陸咁啊，從未試過咁排序嘅。咁呢樣值得同大家分享。咁可能背後即係咁嘅原因啦，可能係電腦配票嘅原因咯。咁我覺得幾好。 咁啊，咁至於即係台灣戲院有好多嘅，咁呢度先講講，淨係西門町咧附近係有七間戲院嘅，得唔得？咁同埋如果大家唔知道台灣點樣睇戲咧，其實你喺個開個電話嘅 Google Map 度打戲院，咁已經出曬嚟㗎啦，得唔得？咁就另外香港人成日會去嘅士林夜市啦，咁啊西門町啦，咁等等啦，其實好多即係附近都有戲院嘅，咁我都覺得慣咯，因為台灣。其實最貼近啦，因為國內睇戲，如果華南地區咁都冇事，佢可能會播翻粵語版。咁如果你去到華北嗰啲咧，咁都係一定係聽國語啦。咁但係佢啲字幕都係變咗簡體啊嘛。咁唯獨台灣嘅台灣片，其實佢都係繁體字幕，其實同你喺香港睇冇分別。因為佢都係咁樣播嘅啫，咁所以變咗就叫最原汁原味冇改動嘅情況底下咧，咁可以嚟翻台灣睇。咁同埋我成日強調啦，即係到繁中荷里活片咧，不嬲香港嘅翻譯同埋台灣嘅翻譯唔同嘅，所以咧你喺香港睇一套西片嘅字幕個翻譯嚟同你台灣嚟睇，雖然大家都係繁體，其實唔同人譯。咁如果你話喺香港睇完一套荷里活片，你喺台灣再睇多次咧，你會發覺就真係睇得到翻譯上面嘅差別嘅。咁嗱，入邊嘅差別唔係話一定嘅質素啊，有文化上嘅，因為啲用字雖然大家繁體啦，咁但你知台灣人有時啲用字就唔同香港嘅用字。咁而香港有時啲翻譯就好地道啊嘛，亦都會加咗一啲香港元素。咁呢啲其實睇唔同國家嘅翻譯都係一個趣味咯。咁有唔同嘅嘢睇到出嚟嘅，咁都不妨。即係推介大家嚟台灣玩，如果你市區住啊，咁啊睇戲咯嚇。咁禮拜講咁多先，好唔好？下禮拜再見大家，拜拜。